在朝鲜有许多诗歌作品问世，最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圆满继承和实现在白头山所开创的主体革命事业，表示了敬仰之情。新的主体100年进军年月里，有诗人民啊，我们有金正恩大将，我们的金正恩元帅，革命颂歌金正恩将军赞歌，歌曲命运和未来都寄托给您，人民爱戴我们领导者等颂扬金正恩同志崇高伟人风范的许多诗歌作品问世，使我国军民必感世世代代享受领袖服和将军服的莫大民族自豪和荣誉。